即係中國涉及月亮文化，應該係比起其他地區同國家多啲嘅，或者係月亮個名啊。 嗯， 我計計咧有成十幾廿個啊！啊，你咪數得出幾多個啊？好多玉桂啦、玉兔啦，啊，只個玉字都好多咧，玉龍啦，係嘛？又依、這個又好多啊！依、這個係。廣寒宮咁你又可以 係。我想講一句咧，就係咧，台灣有就首民謠咧，就叫望春風喎。其中有一句咧就係月亮超暗昂多大，月亮笑我啊昂多大，佢叫月亮。 所以我哋一講起中國文化同月亮嘅關係，諗起月亮嘅。好多神話咧、文學、詩詞歌賦啊、對聯咧、民族咧，甚至哲學，甚至易經，裏邊都有月亮係嘛？盧偉力， 你嗰個易經點樣就要你講喂， 月亮 已經係啦。 月亮有八個相啊，我哋講通常有唔同嘅月亮嘅形狀嘅配合，啱啱好八個卦。我哋講呢個中秋嘅滿月咧，就對應翻月易經嘅乾卦。如果你冇遇過咧，去到每個月嘅廿九，去到初二冇遇過嘅時候，嗰個就啱好係坤卦，全陰。上個滿月就叫做乾卦，依個我哋講住蛇嘅月亮有八個相，就年流月經同埋盧偉力可以講下。其實好多人又唔知盧偉力同唔同意，好多人有個講法就係西方係。太 陽 神的文化、中國就是月亮的文化、 有一種這樣的、定見、但是呢這種定見呢都有很多人質疑的 其實都不是絕對的、 因為西方啊盧偉力都有月神的嘛月神的神話嘛 最主要我想都是由埃及的即元起呢埃及是崇拜太陽咯就是是慢慢地就希臘神話啦阿波羅那些那麼就變成是比較為主的但是其實一樣的就但是月亮來說我想對於我們兩個來說呢是會它特別多這個文藝咯詩詞、 玄學上面呢星相學呢就是西洋的星相學啦 horoscope 啦它呢就是太陽呢就是主你的意志 是主要的 星位啊星宮啦月亮星宮位咧，就係、是、主你嘅情感喎。係咁，所以咧，即係太陽同月亮咧，呢兩種係對於人類嚟講係自然現象啦。咁佢亦都會即係將佢對應於嚇、意志同埋情感。 係 咁，點解會係意志同埋情感咧？我估計咧就係因為喺日頭白，即係白天啊，咁人就係去行動嘅，去做嘢嘅。夜晚。人是休息的咁休息之余呢仲有嬉戏嘅嬉戏之余呢仲有男女之事嘅 係 恋爱嘅 有思念啊幻想 咁就有所以呢就係情感即係作用于情感日头呢就作用于你做乜你睇住 嗰啲 EQ 时间嚟 喎係啦咁所以呢就有咁嘅对位即係呢个就係星相学 係呀、就话其實就是南北朝的時候很多賦嘛又有別賦、恨賦原來又有謝靈韻的春賦不是謝靈韻的雪賦宋玉的風賦咁有一個人叫謝莊呢他寫了個月賦我看了一些文字就麻鬼馬的不過響應你呢就是說其中日月呢他就說日以陽德即是陽光的陽陽就然后咧，数月流天，讲咗个流字，咁月光咧，有时真系好似一啲无形嘅流水咁样吓，咁就阴柔嘅，系啦，唔系月以阴灵啊 ，sorry， 阴灵即系会阴阳值咁样。 你讲起月光、月亮，其实我哋最早数到可以追溯到咧，其实。留意到月亮的文化嚟嘅，應該就係屈原個天文。屈原天文咧，佢個叫個月亮咧，佢有另一個名稱叫夜光。 夜晚嘅光，夜光就天。阿威源讲夜光何得啊？死而又欲，点解啲问题嘅问题何得何能可以能够不断咁样死完又翻身，死完又翻身咁样有呢个咁嘅讲法，呢个屈原追问系嘛？就讲呢个从屈原，但系咧诶，好似阿李白头先，我哋咪前已经讲过啦，已经话。讲月亮最多的诗人就是李白是吧？ 最多是他。 我哋以前，我唔知道你妈咪几时教你，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妈咪就教我，唔系床前明月光， 月街三百 里，系花间一壶酒，月下独酌啊！而家泛文。泛民好像現在泛民有的、 獨酌無相親， 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記不解飲，我們那時十一歲應該背了已經、 但是現在我們是今 夕，都是三個人， 都是三個人，不用 對影， 不是我們今夕復何夕、共此就日光燈，不是燈燭， 所以很多很多咁你講嘅詩詞咧，有好多月光嘅傳說啊，好似李商隱嗰首咩啊，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深。其實李商隱都係借嫦娥嚟投射佢自己，佢嘅情感，好似頭先盧偉力講月亮啊，代表情感各方面。咁所以我哋講月亮嘅傳說咧，講嫦娥奔月其實都有幾個版本喎，一個就淮南子嘅版本。就講咩？就講呢個係呢個後羿射咗十個太陽，射咗九個， 射咗九個 後羿咧，翻嚟就後來向西王母借咗長生不老之藥，就有嫦娥係佢太太，就去呢、這個係 然後後羿變成暴君， 佢唔想呢個人係啦， 唔想佢長生。呢個好有現代意義嘅呢、這個故事。 嗰個典故係。依、這個係嚟自華南史嘅，但係另一個版本我 buy 喎，就話後羿係同河伯嘅老婆有染喎，嫦娥一闊一怒之下咧就投奔月球喎，依個就變咗一個一個奸夫嘅一個咁樣嘅。嘅故事嘅神話喎，我覺得依個仲有意思喎。誒，另一個版本啊，唔係話男子嘅版本喎，仲有另一個故仔。我哋中國好多神話就話，我覺得好有趣，就叫做吳剛伐桂啊。即係話月亮嗰度有棵桂樹望到，就吳剛本嚟練仙嘅，後來受到天帝嘅懲罰，要佢伐。砍伐嗰棵桂樹， 點解斬極都斬唔曬？ 這個就有啲人唔知啊，盧偉力同唔同意就咧？依類似 Sisyphus 嗰個神話，西方嘅神話就推石，推完又碌翻落嚟，又再推過。而家我哋中國咧就唔係推石，就係斬樹，但係斬完咧就生翻，斬完就生翻，永遠永無休止嘅懲罰。都是一种惩罚。 但是那个桂树长生不老、 你又要怎样看、这个就变成 是 惩罚 存在主义的那个问题了、即可能罚他要日复一日斩树树又再生这件事呢、罚那个人是以一种惩罚的心来去对待吴刚的、但吴刚呢佢斬得其落咧，咁又變即係將佢變咗， 係啊， 成為係自己存在嘅價值喎。 係， 因為有吳剛伐桂呢樣嘢咧，所以人類就有一個美麗嘅想像。同樣道理咧，嗰、那個 Sisyphus 嗰神話 推到過癮 㗎。Sisyphus 嗰神話咧， 喺 法國嘅存在主義嘅、即係卡茂嘅嗰個存在主義嘅嗰、那個討論裏邊咧。去到最後就是我推就是意義。如果 我 不推， 我在 係啦。如果我唔推， 我推故我在。 如果我唔推，可能咧，我人嘅即係我作為一個生命體嘅意義就唔存在啦。 係， 所以佢唔在乎於嗰嚿石會跌落嚟，佢要再推過，即係等於咧，我哋中國人講，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啫嘛， 咁我又覺得唔係可以，除此之外可以仲咁睇喎，因為佢如果唔推，佢放軟手腳咧，舊石真係大石砸死蟹喎。 咁啊系。 嗰时即系我觉得有时系需要 practical 谂啊，佢唯有不断咁推，佢先至可以有喘息同埋伸展嘅空间嚟。佢唔推嘅话，啪一声佢咪砸。 嗱，类似呢啲问题咧，即系等于落好大雨。究竟你是冲破那些落大雨冲花旗啊，定是你等啲雨照头淋你啊，定是你在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避雨呢？如果那场雨是经久不息，是不是你永远都不用花旗呢？即是这些这样的问题咯。 是啊是啊，即係其實又要睇個實際咯，你有幾趕呢，或者乜嘢乜嘢呢，或者係個手機響起，你屋企有人鬧到你隻狗咁咧。 不過呢個神話咧，嗱，即係如果根據民族學啦，神話固然有神話嘅嗰個傳說嘅嗰、那個即係淵源嗰個追索啦，但亦都有人類對於自然嘅好多嘢嘅想像啊，因為月亮呢樣嘢咧。是重重複複，即係好似頭先啊山金老人講，佢會有虧嘅時候，有圓嘅時候。咁於是咧，人類就睇下，咦，佢又有陣時會虧，有陣時候會圓。圓嘅時候咧，又有啲咁嘅暗影，呢、暗影又似一個傻佬喺度斬緊啲桂枝， 仲有嗰只兔仔、 有時又冇咗，有時候有翻，有時候冇咗，有時候有翻。咁佢要為佢睇到嘅嘢嚟到做出一啲解釋。令自己滿意啊嘛，咁於是咧就，唉，梗係一個人咧俾人罰斬一啲嘢，因為佢係天神，所以斬完就生翻，咁咪嚟到解釋自己對於自然現象嘅一啲觀察。 係喎，我諗起有隻兔仔，頭先阿飛哥佢講對影成三人啊嘛，係咪嗰三樣嘢好似？始終都是幾重要的咧，你即係喺你望上去嗰啲神話裏邊係三樣嘢嘛，吳剛桂樹同埋嗰只倒藥嘅兔啊嘛，係都係三件嘢嚟喎。你著西裝咧，三件頭， 嫦娥 奔月三不成。 但係又好有趣啦，嫦娥奔月咧，喺我哋中國人嘅想像裏邊咧，呢個嫦娥同天空上面嘅吳剛咧係冇咩嘢嘅喎。我哋冇任何嘅古仔咧， 關於吳剛同嫦娥， 係啊冇嘅，係啊好純 一男一，佢咪係阿當同阿娃嚇？ 唔係㗎， 係。但係嗰度都係三樣嘢喎，阿當同阿娃咧就係因為嗰 條蛇 啊嘛，啊真係。系几得意？ 系啊，点解啊？卢伟玲，我研究点解吴刚同埋嫦娥唔会发生感情咧？有呢、這个有爱情嘅出现咧？ 嗱，应该咁讲，响我哋中国人嘅神话传说里面冇留低呢方面嘅想象， 系 即系嗱，呢个就系人类学嘅讲法啦。 你西方一定谂咋啊？两个喂，一男一女喺个月光度啊，全部都啊孤男寡女，仲唔会发生事情？ 嗱，呢個咧，如果喺心理學上面咧，就係、是、有一啲叫雲影啊，即係嗱，個心理學家咧就會俾你睇下啲雲影，然後咧問你覺得係乜？咁然後咧，譬如你默睇到，哇，係一個金庫啊！ 我絕對唔會睇到， 因為佢好需要金，又或者裏面有好多 你話馬克里文， 係塊豬扒咁。 你啊睇到係豬扒，你 好想食嗰塊豬扒。 我又唔會睇到係豬扒咯，我自己都會整咯。 啊，即係咁嘅意思啦嚇，即係你。 咁你睇到係乜嘢？你睇到係雲彩， 即 係 話唔同嘅人佢嘅慾望就投影到去嗰個眼前嘅嗰張雲圖嗰度啦，咁於是咧，天空上面嘅月光有好多影，我哋就會想像嫦娥啊、玉兔啊、吳剛啊咁。咁但係點解中國人嘅想像裏面冇嫦娥同吳剛嘅情感咧？ 呢個真係一個好問題。我哋今日發現咗一個 發現咗一陣間可以探討下嘅。 點解孤男寡女一個吳剛一個嫦娥？ 系咯，我哋都话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咯，系嘛？ 佢唔使约啦嘛，佢已经共住一个宿舍啊。但其实伏羲同女娲咁，佢哋都 佢哋兄妹 系啦，佢兄妹佢都繁殖， 佢讲咗兄妹 繁殖后代，佢哋又即系呢样嘢好奇怪。即系我想讲，可能中国人咧系好多重性格，好多重道德标准。 唔系。 都有一解釋嘅，就係關於美麗嘅想像嘅美麗， 費事破壞咗。 係啦，即係話咧，如果而家咁嘅情狀況咧係美麗嘅，如果一個嫦娥嘅女性嘅想像同一個男性嘅吳剛嘅想像發生一啲世俗嘅嗰種關係咧，咁就雖然都係需要美麗，但係係冇佢哋冇關係咁美麗喎。即係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咫尺，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啊嘛。即係話咧，海上生明月，情人睇唔到，天涯响度思念咧。 佢系中意有阻隔咯，即有距离系一种 靓啲， 系一种美嚟嘅。所以雾里看花，即系嗱，杜甫啦，佢唔讲月亮噶吓，香雾云还湿，清辉玉臂寒。但系你知道系月照同埋啲雾啊嘛，系佢又有即系高明之处咧，就未必要讲个月字啦。不过我觉得我哋而家咧就系、是、都系好雾里看花。你想讲清楚佢哋有冇恋爱啊？月球上面有啲咩？好多太空人俾你訪問，嗰、那個阿波羅，自從1960几年啊，1967年嚟嗰時，嗰、那個第一個登上月球，同埋最近即係又有神舟幾多號，又有 神舟12号，而家就是、 喂，我哋好多人可以問佢喎，你有冇見到嫦娥？ 這個我們說這些是不是神話來的，但是神話你盧偉力會看到神話裡面有很多內涵和意義， 想像空間， 很多想像空間， 有距離是好的。 這個結構主義就說這個神話人類學，可以裡面就說這件事，裡面其實有很多智慧，包括在舊約聖經都是神話，裡面都有很多智慧的， 是的，很喜歡看的，很多故事的。 西方就有講愛情喎，西方嗰個月神嗰個叫做咩 ？Artemis 啊，嗰個係阿波羅嘅妹啊，佢就中意咗嗰個另一個叫 Orion， 我話話永嗰個男仔 星座， 後嚟升咗上獵户座啊嘛， 係啊，獵户星座。 咁但係點解阿波羅依個？我想問啊，盧偉力，點解阿波羅又唔俾個妹中意過依個靚仔美男咧？特登揾個金光罩住佢，因為嗰個女仔、那個月神咧就係、是、一個射手嚟嘅，即係揸住把弓箭，中意咧就係總之射係狩獵之神。咁你問題攞個金光罩住呢個 Orion 咧，就問題就俾佢叫佢射佢，至少射死咗佢。 有好多解釋嘅，亦都有好多想像。係咁咧，其中一個想像咧就係將呢啲天神咧。人性化， 系 即系佢哋系，其实佢哋都系自私嘅， 系 吓、啊，即系喺希腊神话嘅神系自私嘅。 阿波罗同埋嗰个海神波塞冬咧，冚唪话晒事嘅， 系 佢中意留边个留边个，中意封闭边个边个嘅。 嗱呢种情况咧，即系如果我哋用现实 街啊，大地之母 嘅戏剧想象咧，就系一个歌一个歌，响一个美丽嘅妹。上面那个权力的欲望，拥有的欲望，就是那个叫做自私的 possessive 的欲望，就是等于我们即喜剧里面有个叫呷醋爱妇， 俏娇妻咁样。我歌先翻嚟再讲你呢个神话，呢、這个就是邓丽君唱的《但愿人长久》，是你共婵娟的跟住系。 唔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咩？ 我欲乘风归。

在很多不同的關係裏面又有其他想像，又有其他神話。 科學上它根本上是呢，科學上是認為呢，是月亮的存在呢，是使到地球呢可以恆常地呢，即很少的變化。如果沒有月亮和太陽之間大家的互相轉動和引動呢，那個地球呢不會那麼穩定啦。這個是近這幾年很多人說的，所以其實它很重要的。它是即阿爸，即如果太陽是阿爸的話呢，月亮和地球呢是兩兄妹。 或者我們這樣看呢，就是如果你說講詩歌，用月亮來去寫詩的數量呢，就遠遠多於用太陽了， 是 不是？即是你隨口噏都是月亮的詩， 很少歌用太陽的詩啊。除了郭沫若那首話，這個飛機外面有兩個太陽這樣。 那不是，我們最出名的那首叫大海航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干革命的靠毛澤東思想， 東方 太陽升， 太陽升 都是。所以呢就但是月亮的詩歌即由古到今真是成千上萬。 就算我們如果講鬼佬啦，我們由貝多芬的月光明奏曲啊，即是當你看徐志摩的時候呢，他會是被林徽因彈琴而吸引深深地。咁啊，再有到近代嘅現代音樂咧 ，The Beatles 嘅《Moonlight》等等，哎呀，又係數到好多。 不過我最中意聽嗰首咧，就係呢個Moon River。 Moon River， 我學吉他咧，就淨係識彈 Moon River 一個 chord， 啲手手指都死曬緊。 不過頭先你盧偉，你講到話阿波羅要擁有佢阿妹，咁但係你有咁嘅霸權俾個老阿妹有個 honey， 但都未至於話安排一個咁樣嘅陷阱，要個妹射死個 honey 噶嘛？即係嗰個好悲嘅喎，變咗即係令到佢，你話你永遠唔好親近佢，你話我用個權力唔俾你，咁但係你個人嚟要搞到由佢嚟誤殺咗佢自己嘅 honey 咧，就搞到就好悲，所以變咗你嗰、那個Artemis 咧，就個結局就話要求阿波羅咧將呢、這個奧利安。Orion 啦，升上上天就變咗而家我哋叫做獵户座，獵户座就叫做冬天嘅星座。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依個 Artemis 以後咧就成為變咗立咗決心，因為問題佢個 honey 死咗俾佢殺死咧，就終身不嫁。所以我哋講嘅依個西方嘅月神咧就成為未婚少女嘅守護神。就是这样的， 好似嫦娥吓，系咁啱嘅呢样嘢。 咁啊，嫦娥结咗婚嘅， 嫦娥结咗婚。 但系佢去到嗰度都系同。 我哋个嫦娥个版本咧， 碧海青天夜夜 所以你见得啦，嫦娥版本嘅通俗版本讲嫦娥偷咗灵药，和西王母嘅灵药上天咧，嗰个就出自华南子啊。头先讲吴刚佛贵啊，头先冇讲嘅补充一下啦。吴刚佛贵呢个神话咧，系出自咩？出自《山海经》。剛才我還說是後羿和河伯的老婆有染，而令到嫦娥一怒之下飛奔上月，那個這樣的神話呢就來自屈原的天文，即是我們都全部有中國文化方面， 很多 這些 傳說的《山海經》是好看的，好像科幻小說， 很多外星人的東西， 很多外星人。事實上我真的飛哥以前我們講過，我們是信有外星人來過， 是啊是啊，所以《山海經》是一本很值得看的書，就是吳剛佛貴呢，就是《山海經》裡面的東西，全部講的。 咁都係而家又產生一個 question 咧，又係想像今日我哋中學讀過河伯娶婦啊，嗰啲美女啊去孝敬佢，咁係咪因為河伯太多妾侍啊，所以佢老婆咧就嬲得滯去同啊邊個去有染？係 有 染。 有染。 係啦。即其实同希腊差不多， 所以这个就是天文的，出自屈原天文的。不过有样东西呢，我觉得就说月亮和太阳的最大不同呢，其实就说我们讲的中国其实最有代表月亮文化的哲学就是道家，特别是 里面讲的特月亮的特色是出自《老子道德经》的第五十八章。第五十八章呢就全部很多的金句。第一个金句就跟我们现在香港有关。 嗯， 就叫做奇正缓缓。 哦， 就奇民常常。奇正缓缓即是无为而治，啲人民就常破。如果奇正察察呢，即是好一样样都话，就奇民就缺缺。缺缺即是上有政策就下有政策，你好难管治嘅。咁而第二句呢，呢个五十八章嘅第二句就话叫做祸系福之所以，福系福之所伏，福系祸之所伏，祸系福之所以，福系祸之所伏。呢个第二句，但系最尾嗰句咧就同月亮有关啦。就佢讲得好好，就圣人咧就方而不觉，方而不觉，觉嘢个觉咧就话问嚟圣人咧就讲大原则嘅，就唔一定要分开你系正嘅，你可以邪嘅，唔搞呢啲咩正邪之分，只系讲大原则。第二样嘢就廉而不贵，曹贵良善个贵，就话做嘢咧，纯粹咧就要去除污点，将你拨断反正，但系唔会拉你去坐监。不觉不贵啊，就唔会伤害你。第三样嘢就直而不事放肆嘅事，就讲问嚟做嘢咧，就讲正直，讲依道理，但系咧就唔会系得理就不饶人。然后后边嗰句咧就讲月亮啦，就月亮嘅特色就叫做光而不耀。月亮咪光而不耀，月亮永远唔会残眼嘅。 啱嘅，系啊， 太阳残眼啊嘛， 系 个月亮嘅特色就光而不耀。佢有问题，见到你月光，佢系个太阳光反射，但系佢唔会。耀眼，太阳就唔得啦。 就系、是、因为呢种咁啊柔和嘅气氛咧，就使人哋即系如沐春风咯。 系， 所以系为政者就应该咁咯。我都记得嘅老子话咧吓，大音希声，大方无语啊嘛。诶，即系冇觉嘅，即系佢啦。咁咧，不如我又要玩下啦。而家系丢书包啊，《诗经》咧就有讲日月嘅。他就話咧，依句好好嘅，都係呼應你嗰啲嘅。佢話：日居月珠出珠啊，嚇，即其實係即係日月啊咁樣，出自東方，乃如之人係德音無量，胡能有頂，彼可量也。即係最緊要係德音無量，即係話佢日月嘅聲音咧係即係。是即好有良心啊！佢嘅意思系话永恒地即系照落去嘅，所以佢就系、即四五句咧都系讲即系日月咁样咧，就系、是、照临上下咁样，系啦，就话、是、即点可以冇咗佢咧？就系、是、即因为佢咧系使我哋咧系有光亮，咁呢个系日月呢首喺《诗经》两个北字，系咪叫北风啊？两个北字，一个虎头啊，北风 系北风， 系魏国，魏国魏道之士，魏国系好讲道德嘅，因为魏风咧就系咁样唱咯，系啊，所以 光而不耀嘅哲学咧，都系可以令到我哋谂一谂响呢个年代啊。这个年代人类怎样可以解决我们面对的困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发光发热， 是 但是我们的光热应该不是伤害性的， 是 吧，我们的热应该不是灼伤人的，应该是令到人家温暖的， 是 咁我哋个光应该系可以让人哋睇到希望嘅， 系 或者我哋个光应该能够照明到嗰啲响黑暗里边需要揾出路嘅一啲人，或者生命体吓、哪怕佢系一只老鼠吓，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系、是、令到点解响好多诗歌里边咧。月亮是代表一种即系渴望啊、希望啊嘅想象，甚至包括我头先讲 Moon River 都系一个 一个嘅其实咧系一个女仔响一个城市生活，无依无靠，然后望住个月亮就自己弹住个吉他唱 Moon River 咁解。 即系讲我十九岁学吉他嗰时，我想同你仲要俗啲嘅，我其实好中意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噶，系咪嗰时嚟的嘅，就系好似讲雍正嘅夜夜月光洒清辉，独自在花间抱月睡，嗟叹大事不能遂。第三句先紧要，好好听啊！喂，佢系一种节奏嚟嘅，我好中意节奏。即系话，但系歌词又靓。 明月负泪，面对得失。景多顾虑 系啦， 面对绝境 系，哇！你好记性喎。 面对绝境，难道我会退然后退？胜负全忘，难道冥冥中早有命运落下圣旨判了罪？ 咚噔，仲 呢首歌咧， 哇！即系 就系大内群英嘅主题曲， 系啦，系啦。 咁我要讲翻个故事，我即系经常讲，就。大概是十年前到我去北京开会啊，咁啊坐计程车， 个计程北京的月亮， 个计程车司机听卡式录音带，就是听呢首《大内群英》的主题曲， 好振奋， 系广东话，咁佢话佢就用普，佢用普通话同我唱，佢话呢首歌 司机应该讲北京话噶咯，唔系普通话。 讲北京话吓，佢话呢首歌系我当年唔知点样系录到翻嚟嘅，我好中意唱，所以佢系用广东话，即系口音唱到出嚟嘅。但系佢唔识讲广东话， 但系佢识唱广东歌， 佢识唱呢一首《 夜夜光洒千辉》， 识唱呢首。咁咧嗱，成件事咧。令到我產生一種想像，就係喺經歷十年浩劫嘅文化大革命之後，太陽太過強烈啦，咁所以人係需要温暖嘅，人係需要温暖、需要甜嘅，所以鄧麗君嘅歌聲，月亮代表我的心係即係當時唱行成嘅中國嘅。咁而大內群英嘅呢首歌咧，就係來自香港嘅，香港嘅流行文化裏面咧，好多人嘅思想感情嘅。咁而啱啱呢首歌咧，就係講緊一啲響位置上面嘅人，就感受到夜晚嘅嗰種即係孤獨寂寞，但係佢咧係面對困境。原來呢一個咁嘅思想感情咧，係觸動咗一代嘅即係 中國人。 中國人啊， 那個 的士司機就是其中一個。 90年代定是2000年代啊？ 不 是80年代。 我去， 不是，我知道你去， 我去 的 時候 是 十年前到。 十年前到他還聽著這隻， 仲聽緊，即係話 改革開放好耐咯，已經。 係啊，但係而家內地咧係興周星馳喎，佢哋好中意講。 即係換句話嚟講咧， 周星馳喎。 唔係啊！有陣時你坐香港嘅的士，嗰啲的士大佬係聽翻六十年代嗰場波㗎。 有啲老人家， 你唔知 有 冇聽過？我聽過，佢聽翻六十年代嗰場波，當時錄音盧振軒、葉冠蝶講波啊，都係講緊。 哦，咁一啲都唔奇怪嘅。阿飛哥，我搭的士咧，我個朋友喺度俾錢，我話你做乜咁耐都未落車？而家講緊三幾個傳啦。嗰個的士佬係後生嘅，約莫40歲到。佢話：頭先哥係咪李默啊？我已認得佢把聲，我聽廣東廣西嘅，所以我知道電台咧係冇辦法取代，因為的士佬要聽啊。 係啊，佢一路揸一路聽啊嘛。 我講嗰個故事嘅意思，即係話咧，原來月亮嘅想像，一種情感嘅想像咧，係一代人嘅心靈嘅有啲寄託嚟嘅慰藉嚟。 咁 嚇，即係你喺一個夜晚。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啲咁样 啊， 郑少秋唱嗰啲都系 非常之有趣。我哋听首歌啊，依个阿刘慧玲，我哋休息。依个就哈勤唱嘅《蓝月亮》。 美丽，骤眼的心慌意乱，你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明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千迷，随时想想抱紧，完全地接近。人醉了，全不知光阴消逝。蓝月亮离去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对于有报道指中央要求本港大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问题，不容许垄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呢啲属于传闻，唔可以证实或者系评论。佢感到地产商好愿意配合政府政策。地产建设商会主席梁志坚话：唔清楚有冇个别地产商曾经同中央官员会面，但地产商对土地供应好紧张，相信中央最紧张系有人囤地，但会员都已经作出澄清。佢又话几间大发展商亦有捐出农地，以增加短期供应。海洋公园水上乐园今日正式开放，不少市民入场。有市民认为八彩天梯有乘搭过山车的感觉，亦有市民形容游乐设施好刺激，但在游玩时口罩都湿晒。公园主席刘明伟说，游客在享用游乐设施时不用佩戴口罩，在游乐设施之间行走就要戴口罩。他又说现阶段并没有要求员工和访客必须要接种疫苗，会随着疫情发展检讨措施。刘明伟说售票情况理想，水上乐园并没有公开票价的最高和最低价，会因应需求调整价格，而未来两个月的门票价钱已经在网上公布，呼吁市民参考。香港女子劍擊代表江文蔚在全運女子個人重劍項目奪得一面銅牌，港隊在今屆全運會獎牌數目增至一金五銅，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致以衷心祝賀。美國總統拜登首次以總統身份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拜登表示美國已經結束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正開啟堅決的外交新時代，強調美國不尋求新冷戰或世界分裂，而是會大力保護自己、美國的盟友和美國的利益免受攻擊。拜登说世界正面临决定性的十年，必须着眼于疫情大流行、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威胁等挑战。美国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但军事力量必须是最后手段。另外，拜登说美国正与中、法、俄、英和德国合作，以便在外交上与伊朗接触，寻求伊朗重返核协议。如果德克兰当局重回协议，美国亦都准备全面恢复履行协议。拜登又相信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问题的最佳方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73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74点，上升16点。美元 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88， 日元 109.3，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81， 人民幣 6.485， 英鎊對美元 1.365，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80.38 美元，賣出 1780.9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过中秋梗系要有诗意啦！ 云舞屏风烛影深， 长河渐落晓星沉， 嵯峨英灰偷灵日， 碧海青天夜夜深。 好诗好诗， 吟完诗我哋又可以观下天象啊！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一起网罗文化通识，晚晚广东广西。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煲蜡 is not ok， 洗下鱼不想落件新地，玩蜡烛啦啦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电光棒唔好有四围路，光一阵又唔环保，要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要 on like on。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张小麟、杨子嘉在全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用用用用用用，大家一起跟足工。 瑞文又帮两个仔仔准备大自然嘅教材。 系啊，细杰，吓谂起都好笑、哦。佢哋两个咧，一个就好惊蜜蜂，一个就好淡定。沟翻匀佢哋两个就好啦。 诶，咁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嘅养蜂达人加聪，讲下蜜蜂同气候嘅关系。 而我就请嚟玩具医生教下我点样整翻好啲旧玩具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 一 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大多数人认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用来帮助自己记忆，以保自己记忆之所缺。但文学上仍然将它列为小品文，那这类文字、啊、或者写的人只是想留个记录，但是在文字中往往能够尽诉真情情真而毫无掩饰。我们看叶灵凤的日记，就令我想起另外一本日记，就是王新笛写的一篇小品文里面《春日草叶》。这一篇是用散文写成的日记，没有年份，只有月和日。 2月20日，大雪，下午 TS 和 L 从城外来，黄昏饭后一同坐了马车，车轮在冻了的雪地上滑，心想这个怎可能是春天呢？2月21日，雪未止，两日一夜，屋脊上的青瓦已经看不出高低起伏，庭园中的树亦都戴上高高的帽子， 炉火红温可起。虽然天气并不是很寒冷，身边没有伞，出门上课都需要乘车。一路积雪，在乡村里面，怕正如记得田园交响乐的开端的第一句所写，雪一直落了三日，道路都封锁了。公理会的远景好好，广场尖楼构成一幅白色的浮雕，学生们都好活泼，这个是他们有玩有耍的日子。二月二十三日，天空放晴了一日，今日又融雪了。一整个冬天的雪都好像在这个时候补足了。我在草地上面看星星，在雪地里游戏，于我同样是遥远的事，没有悲哀，只觉沉默。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然而现在是春天来了，冬天却还未有远去。是星期日，有朋友来，冒雪出门。 上面是一位五四中国诗人王新的一篇日记的片段，他所记的三天都是落雪天。诗人笔下的日记差不多每一句都是诗来的。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直播室度有李密、有卢伟力同埋主持岑日飞，讲嘅题目是月亮文化。咁啊，而家听众啊，李密已经提到话，你今晚想播一只歌，因为监制话，哎呀太迟啦，嚟唔切啦咁。 系好早。 系啊，讲月亮惹出嘅祸啊。 哦耶，呢个系比较新潮啲咯。 讲下咩歌啊？不如。 歌啊，系我 介绍下啦，横掂一阵间都播唔到你。 唔系，但系我好早话想整月亮在哪里嗰、那个振奋民族抗日时代嗰、那个名片木兰从军嗰、那个，你冇帮我点佢？ 我冇留意系啦，月亮嘢，因为听众讲话，你哋讲月亮文化又点可以唔提我哋嘅特首咧？佢咪叫做林郑月娥？月娥就是月亮的名字，月中的嫦娥。 月女嫦娥、你是黑天鹅还是白天鹅？旧时很喜欢说这句，就是说天天鹅。 他月亮有月娥， 月 亮的名字，另一个有一句叫素娥。 素娥。 素食的素，素娥都是月亮的名字。 但是嫦娥的嫦字呢，如果我哋用即係民意啊，望民生意咧，係有得解釋嘅。常字咧，即係 constant， 即係永遠啊。 constant， 即係一個永遠喺天上面嘅女人 哦 嘅想像。 係、 所以佢叫嫦娥咯， 係 嘛？ 即係常者恆也，恆常咁解。 冇錯啦。咁而娥咧係從我，即係話咧係。一个你可以拥有的女性，所以嫦娥咧就系、在天上边，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女性，所以就解释到点解吴刚唔能够同佢嘟啲灯啦。 系，因为佢要想象佢系冰清， 因为佢系要俾全世界 嘅情人、 人间嘅男人想象嘅嫦娥。如果吴刚同佢有嘢咧，咁。就失咗呢種想像嘅價值啦。 嗱， 呢種咁嘅講法咧， 名人盡望啦。 咁嗱，呢種咁嘅講法咧，同好多偶像啊，偶像嘅戀愛咪一定要唔可以公開嘅，要地下情嘅。甚至有啲偶像話，如果有個戀愛嘅爆咗咧，有啲 有啲影迷係會自殺啊咩咁 啊， 搞到好嚴重啊嘛！ 啲經理又唔准去將嗰個對象講出嚟嘅，其實做佢個老婆嗰啲老情人都好慘啊！嗬！ 所以嫦娥呢兩個字，如果按照我頭先咁樣化解咧，就變咗係一種大眾心理喎。個傳說就成功咗咯，解讀解答。 所以你啊，盧偉，你嗱講起你話嫦娥個嫦咧。我又想起內地那個於丹，孔令宇的於丹呢，他有個說法，他說太陽文化，西方的太陽神文化呢，就代表進取心，月亮呢，個嫦娥呢，就代表平常心。月亮文化就是，其實是不是平常心呢？這個月亮光而不耀，其實都很平常，這個平常心就有既有佛的色彩，亦都有道的色彩，佛 道 兼入， 道可道，即是非常道，事事都在道， 所以 月亮是光而不耀的，它是一種平常心來的，無處不在。咁所以你問題你講頭先盧偉力引啊，講而家月亮的歌曲啊，講依個啊大內群英，啊講月亮惹出嘅禍啊，各方面。 佢係咪想我哋播啫？佢唔播我嚟唱啦嚇。都是你的錯，偏偏愛上我。我真 是 都是 你 嘅 錯 嚇。月亮惹的禍，大家係咪好中意我咁核突唱歌咧？ 係你可以唱嚇。咁啊，但係依個啊，其實千古傳頌反而應該係啊，你哋兩位同唔同意都係。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 圆缺，这个就是其实永恒的， 这个就是邓丽君刚才唱的那首，邓丽 君 就 充满了月亮，邓丽君本人呢都有个月亮，邓丽君的面孔和她那种feel 呢真的很月亮，她是很温柔但她很明亮，邓丽君把声音始终没人学得到她，因为佢有温柔但有明亮，系啊，好多人学佢咧都学唔到，系咪？你咪觉得？我系有研究过嘅， 唔可以取代， 唔可以取代，因为佢受咗声乐嘅训练之后，就系佢真系好独特啦，即系好多人学咗佢个嗲，糯米咁嘅声咧，但系冇咗佢嗰种即系清 气质， 系啊，清音啊，所谓咩？慷慨吐清音啊，即系好似子夜歌里边嗰种咧，系啊嗰啲。 但系月亮咧，亦都会同一种所谓叫做忧伤挂钩，容易啊，容易同忧伤挂钩。我哋香港人吓由细听到大嘅任剑辉。剑侠差缘，抱 入 落红，无月夜抱入落红，系嘛？即系成件事系月光大雾吓、流血流泪吓，系嗰种咁嘅感觉噶。咁而喺抗日战争时期咧，亦都有一首系咩？月光光係嘛？即係好似係嗰啲中國版嘅《Phantom of the Opera》咁喺度唱嘅。 我哋細個成日聽月下對口喎、啊，天上面明月光呀、啊，照在我窗而外。 咁又有譬如話以前細個聽嗰啲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即是話咧，呢個世界係好唔公平嘅，好唔平等嘅。 其實我真係好想講陳文常唱嗰個《月亮在哪裡》咯，依個係我細個我媽唱教我唱嘅歌，而即係我媽你個知道啦，嗰時抗日啊嘛，1939年，原來佢係靠做花木蘭咧係紅嘅。陳文常即係我哋廣東人嘅榮譽嚟嘅，因為佢當時仲紅過蝴蝶咧。佢又曉唱又曉跳咧，佢又學過京昆喎。咁就其實月亮在哪裡咧，我咪講咗嘅，因為其實係後來好多粵曲咧都攞佢嚟填詞咯。最有名就係新馬仔嗰、那個邊個好心咧？ 可怜我呢个盲人，咁啊，佢本来系月亮在那里，跟住方艳芬咧又试过有孭住个 B B 咧系一路唱啊，爱啊爱孤寡， 通一样， 爱你啊乜得得系咯，买屋又买鞋，即系乱咁噏嘅啫。 即系嗰个感觉咧， 依 个 系 令到我哋谂起。即系《诗经》啊，啊《诗经》无诗嘅序嗰度咧，要讲下，自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呢个月亮在哪里嗰个调啊，哒哒哒哒哒哒，其实就 系 有啲悲凉 嘅， 所以新马仔就系。即系乞食嘅时候唱啦， 用晒乞食， 方艳芬就系揾老公嘅时候唱啦，系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唔系边边你去咗，你去咗第度啦，嘻嘻与沙滩啊，你去咗第首啦， 嗱，即系反正咧，即系月光，我头先想讲嘅咧就系月光容易。引起我哋思念啊， 太阳 悲凉啊，寂寞啊，呢种咁嘅感觉。头先阿飞哥讲，苏轼嘅《水调歌头》，其实就系佢思念佢个细佬啊嘛，啊丙辰中秋啊嘛，啊思念佢个细佬。咁所以咧，即系月亮文化其中一样嘢咧。同嗰個所謂叫陰性嘅陰柔嘅人嘅情感係有關聯咯。 佢係所以嗰時我哋好經驗啦，林懷民嘅《水月》啊嘛。咁後屘我寫咗篇即係觀後感，我就用咗係一月抱現一切水，即係一有個月光咧，你所有嘅水咧你都睇到啦。咁因此咧，下一句咧就係一切水歸一月攝。哇，几犀利！ 呢啲系佛教嘢嚟噶， 系啊， 佛学嘢嚟噶。 我研究禅嘅，一切水归一月摄啊，即系摄住佢咁解，即系太好啦。然后就系、是、就月光穿沼水无痕，即系月光系透过穿过嗰个河水咧，穿到去睇到个河底好清晰，但系你睇唔到痕迹。呢、這个就系月亮嘅。即其實觀感啦，同埋哲學性啦。其實我覺得係做人做事咧，都應該做到好似即頭先你講啦，唔使擦眼嘅，即係無形無聲咁樣咧，係即影響咗你咯。即冷露無聲，濕桂花。 嗱，所以咧，即月亮同太陽嘅分別咧，就係月亮咧，我哋係可以賞月嘅中秋節，我哋係可以。系盈月、赏月、追月嘅太阳咧，我哋就系欣赏唔到，系嘛？ 太光啊， 太 光耀 嘛， 残眼啊！ 我哋冇办法赏欣赏月就得，赏太阳就唔得。 自从疫症流行咧，我每次咧系最大太阳嗰时落去企嘅，好中意晒太阳，因为佢可以系增加维他命 D 同埋杀菌。咁所以我中意三岛由纪夫啦。佢有一篇文讲佢自己嗰个写作嘅，佢个题目就叫《太阳与铁》，即系。佢話嗰個花園裏面咧，全靠有太陽。鐵咧就係、是、佢可以攞住嗰把鋤頭咧，就鋤，佢就係一個園丁啦。其實我都惹人羨慕嘅，我好中意，係中意咁樣嘅。 其實阿盧偉，其實你都發覺啦，你講啲月亮嗰啲憂傷啊、思念啊，成日其實都好有日本 feel 喎。 川端康成啦，佢咪川端康成解釋佢自己就話。杜鹃三月的杜鹃同埋咩山间的月亮嗰类咧，佢有篇文系喺诺贝尔奖嗰时发表。 因为日本文化， 佢系完全系阴性 嘅。日本文化咧，佢有几个美学嘅概念，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孤寂，或者系寂啦吓，寂。另外一个咧就系叫悠然啊，吓，幽静。咁悠然 呢種美學咧，佢就係喺啲陰沉，即係嗱，而家即係最初唔係㗎嚇，慢慢後來發展咧，陰沉嘅，唔係話好殘眼嘅，唔係好光亮嘅地方咧，你發現到佢嘅美。咁所以其仲有一個日本嘅大文豪啊，谷崎潤一郎咧，佢寫咗一篇日本美學嘅名著咧，就叫《陰》。即系阴暗美学，阴暗之美， 即系芥川龙之介。 咁啊，能剧嗰啲又系咁样噶，阴暗嘅美学。咁于是咧，月色响，即系响中国人嘅世界咧，就系圆圆嘅月咧，系我哋欣赏嘅。但喺日本人嘅世界咧，就系月圆嘅，系啦，即系月缺嘅时候咧，原来都有一种美感嘅咁样。 系， 咁所以咧，即系頭先我哋講憂傷啊，或者咩啊嗰啲咧，喺日本嘅美學裏邊，確實係有呢種咁嘅情況。 佢仲有一個嘴啦， 係仲有一個美學嘅概念咧，係叫做物之哀愁啊。 係啊 ，mono no awane， 即係等於美麗與哀愁。 係啦，即係呢樣嘢咧，就川端康成喺佢諾貝爾得獎嗰個文章裏邊講噶啦嚇，就係物，即係你能夠欣賞到世界的萬事萬物，如果你能夠看到這些萬事萬物是會消失的，會消逝的，你看到它的，好像聽到它的哀鳴一樣，你就真正欣賞到它了。 我剛才說我要插你一個嘴，就是說很有趣，日本就是一個矛盾組合來的，因為我們看那些戰士啊，著曬盔甲，那個頭即係三叉八角咧。佢多數好多時咧，個中間咧係頂住一彎月亮，比較少頂。佢咪係即係戰爭同埋哀愁，即係所謂月亮咧，佢要結合嘅。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頂住一個月亮嘅咧，我哋知道印度咧個濕婆啊，Shiva，佢係頭頂月亮嘅。 冇錯。 即係但係印度咁熱咁曬，係咪？咁你知道我哋泰戈爾咧都係好似中意太陽多啲咁啊，但係佢個施法神咧，萬能嘅創造之神咧，佢係頭頂月亮，即係佢係藝術之神啊，又係戰爭之神。人係咪咁樣？ 其實我發覺到我哋今日講咗個半鐘頭咧，仲有一樣嘢漏咗嘅。 嚇！ 喂，有機會再補翻咧。就是、月亮同兔仔嘅關係， 係啊， 玉兔啊嘛，叫做印度人講話月亮係點解月亮係懷孕懷咗個兔仔喺裏邊咧？佢哋所以叫做，所以印度人叫月亮叫做懷兔啊， 懷兔，嗰陣唔知喎。 懷兔啊，叫做懷兔，即係話佢問題，佢又依個孕育咗一個兔喺度。 我哋叫龍牙個龍爪， 佢叫懷兔。 唔係，即係話喺就快結尾嗰時咧，我就好想講，大家舊時兩年前都好熟噶啦，啲口罩啊，上邊咧就係有黃昌齡嗰句詩，就係、是、好世界 key 啊，大家都知道係咩？青山一道同雲雨啊，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送好多口罩俾香港嗰時咧，順便印住佢喜若無常，以子同袍，記唔記得啊？舊時佢呢個咧係我覺得係 ending 嘅時候咧，就同大家一齊共勉之咯。 月亮同高血拉天講口罩嚇，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即其實。大家而家進入咗一個共同呼吸嘅地球啦，同埋世界啦， 喺明月之下，我同你唔係兩個唔同嘅鄉下噶。 好啦，我哋最後都要緊祝啊！ 聽邊首歌？ 講依個係聽眾中秋節快樂啦。 係喎， 希望我哋今晚講 唔好祝我團圓啦，好肥。 其實中秋節係三日㗎，好多人唔知啊。十五、十六咧，如果你講十五、十六、十七咧。都是屬於乾卦、三日，如果到十九你就去了巽卦噶啦。所以你問題，你今日除了今日慶祝中秋節，聽日都仲可以慶祝，後日都可以慶祝。 我唔想人月兩 轉三日，係嘛？咁啊，我哋就 即係話我個面好似月餅咁肥咯。 好啊，咁啊，我哋講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啊米哈海林同埋蘇適講呢個桌遊未老啊。桌遊就係 board game， 而家好流行啊。 哦， 啊，依個係桌上遊戲，其實。 佢哋唔知會唔會講最古老嘅一種桌遊咧，唔係而家呢啲五花八門嘅桌遊，係圍棋。 哦，圍棋。 最古老嘅桌遊就圍棋啊。咁、哦、跟住咧，我哋講啊依、這個基哥嘅節目啊，就係、是、那些年張惠基啊，跟住最後一首歌唔係你嗰首歌啊，係許美靜唱嘅《城裏的月光》。 我知首歌。 拜拜。 好，拜拜。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